大家好，我是 Peter。 我是 Mr. Cha。 是，大家好，我是 Sunny。 好啦，上次又讲了很多超能力的嘢啦，是时候又转下话题啦，讲下魔法啦。咁咪印象中魔法同超能力是好两样系统嚟嘅，即系你睇啲戏呢，讲开超能力嘅，咁啊所有人都系超能力。你魔法系哈利波特嗰啲就全部都魔法嘅，即系好少话又有魔法又有呢啲人识超能力嘅。捞埋一齐 哦， 咁，但系 除 系啦， 非係去到好似啲 Avenger 啊嗰啲之类啦，又或者其实你话湖人嗰啲咁样，佢有啲其实都系超能力嚟嘅，咁只不过佢全部都叫晒忍术啫，佢有啲咁其实佢啲忍术你都可以话系魔法嚟嘅。 系啦，其实就好难分嘅，因为我就觉得咧，你谂下佢本身超能力呢一个比较上系现代啲嘅呢一个创作嘅 term 啦。咁所以其實只不過係因為某程度上我哋去到一定嘅科學發展咧，我哋就科學否認咗有魔法呢樣嘢嘛，或者應該話我哋將啲以前會認為係魔法嘅嘢已經歸類咗成為科學啦咁樣。咁於是咧就產生咗呢個情況咧，就係咧當人想要相信一啲超越人類能力嘅嗰啲力量嘅時候咧。咁好自然就會變咗做一個，咁會唔會有啲叫做超能力嘅嘢㗎？即係其實個概念同埋魔法好相似嘅。 哦，即係好似係中國啲武術、武功啊、氣功啊，都係有種能力啊，你又解釋唔到咁樣啦。 係啦，類似嗰種啦，即係個感覺上咧，就係其實點解好少作品會兩樣同時出現嘅原因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呢一個啦。你某程度上，超能力就係一種現代版嘅魔法啊嘛， 咦，係喎，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你要玩到兩樣一齊出現咧，你就要玩得好好，即係要好識得玩嗰個到底佢分別係咩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魔法又係咩嚟㗎咧？你實際上係定義唔到㗎，因為咧，你定義咗佢就唔係魔法㗎啦，因為有個咁嘅感覺啊嚇，即係你始終都係有少少好似後背後有啲謎團嘅，即係其實。因为我哋现实做唔到出嚟噶嘛，咁当年好多批话有魔法嘅，咁即系咁多年前嗰啲嘢咧，其实你亦都唔肯定佢系点样做出嚟噶嘛，咁所以就系一啲好难，即系唔能够好 firm 定义到嘅嘢嚟嘅。咁当然我哋现代好多创作咧，就反翻过嚟就好中意将魔法定义咗做某一样嘢嘅，即系俾个例子，你打机咁Final Fantasy 系嘅咪，我咧就用 MP 咧就。用幾多 MP 咧，跟住就可以出到呢種魔法㗎啦，咁樣又或者某啲就可能我同某個元素嘅精靈係即 契約咗。 係啦契約咗，又或者即係總之佢肯幫我啦，咁我咪叫佢出嚟，咁咪用咯，咁樣即係而家相對地咧，啲作品亦都將佢變咗做一個係某程度上其實科學化咗啦，可以咁講。 咁。 即係我只要做同樣嘅嘢，佢就會有同樣嘅效果㗎啦。咁其實如果係我哋現實世界講，其實咪真係方嚟咯。 咁嗱，即係如果係從創作嘅角度嚟睇，最魔法同埋超能力嘅表現形式咧，我就覺得超能力好似一啲自身有嘅能力，你就即係唔需要額外嘅，即係做一啲動作或者一啲道具法寶嘅。反而魔法係咪需要即係喺個壇啊，或者做一啲儀式，或者要一啲消耗品魔法石先至做得到嘅，先至叫魔 咁 法？ 就唔係喎，你其實咧，你睇咗嗰種叫做儀式魔法啊，即係其實魔法自己本身咧，如果你夾硬將佢分類咧，即係而家現代都好多人嘗試將佢分類啊。咁咧其中一種嘅分類咧，就是、一種叫儀式魔法。你儀式魔法就係你只要做得到嗰個儀式，你就能夠用到嗰種魔法噶啦。咁其實聽到呢個 point，我諗好多人都已經。因為頭先聽到話呢個魔法同超能力好似好少一齊出現啦，咁好明顯即刻就應該好多人就諗到咧有呢個魔法禁書目錄同埋呢一個科學超電磁炮呢兩套作品，咁佢哋個世界觀就的而且確兩樣嘢有晒嘅。咁個故事設定我唔講咁多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個世界就本來一路有魔法嘅，咁但係咧就佢哋本身就魔法界有個你可以話有個叛徒啦，咁然後就出嚟就。設立咗呢一間即係呢個學業都市，然後就喺背後咧就即係 整咗套系統就可以刺激啲人嘅腦咧，就開發佢啲超能力出嚟。咁實際上你可以話背後其實佢都係魔法嚟嘅，佢只不過其中一種魔法係令到你每個人淨係可以用到一種咁樣嘅啫。反而佢啲魔法師咧，佢只要跟足曬一套儀式咧，佢就可以用到多過一種嘅魔法㗎啦。 哦，即係需要做啲動作啦，即係例如魔法陣點樣嚟咧，或者係係咪好似作法開壇咁樣咧？ 啊，類似咁啊，或者你寫到符咁，跟住到符你寫得啱曬㗎啦。咁啊，即係儀式魔法就係你唔理個能量喺邊度嚟先啦，即係你借助大自然嘅能量又好，你即係整個魔法陣，即係寫啱曬啦，咁就可以 call 到唔知邊度嘅，即係或者畫到符嘅就 call 到啲乜鬼呢一個三清教主啊，呢、這、一個太上老君啊，佢就走嚟俾能力你啦。咁呢啲咧就都可以叫做儀式魔法嘅，即係你跟足曬就得㗎啦。咁喺呢個 Harry Potter 入面都有類似嘅嘢嘅，例如佢念咒，咁佢成功念到咒咧，佢就用到魔法；念錯咗佢就用唔到。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種儀式魔法嘅。 我又記得咧，嗰時中文版配咗音咧，嗰啲魔法本來應該就好有型嘅，但係唔知變咗中文咩變咩武器走變走武器， 去武器走啦， 去。 其實咧，佢嗰啲只不過係啲拉丁文嘅嗰個意思嗰樣嘢嚟啊。咁佢應該夾硬譯咗拉丁文咧。 系，即系佢夹硬将佢中文化咗，咁就 咁。既然人哋英 文就变咗咁啦， 原版都系用拉丁文啦，咁其实你中文用拉丁文有咩问题咧？咁样，再唔系就算你译啊，你都应该译做例如文言文咁样啊。 系咯，即系你唔应该话一定要有意思啊。其实好多时啲咒语未必有意思噶。 系啦，咁但系俾个例子啊，呢个 Slayer 系列啦，呢、這、一个当年亚视译做呢、這个嘅魔剑美神。 系 佢入边，佢咪佢要念咒先出到嘅咯，啲魔法，咁呢啲都算系儀式魔法嘅。 系真系会，你会觉得佢要好嘥好长时间。如果佢咒文咧，所有型即系好似个飞系列嗰套无限剑制咧，都有句魔法，即系咒文要念。 系啦，呢、這个 Fate Stay Night。 好特别，系英文嚟嘅，成个你听得明嘅。咁亦都好多恶搞啊， 好多恶搞嘅，咁啊，即系咁，但系咧就儀式魔法系其中一种啦、啊。咁就当然，既然分得呢一种，就代表有其他种类嘅魔法嘅。咁啊，首先就同样用翻 Harry Potter 做呢个例子咧，佢哋就有非儀式嘅魔法系点咧？嗱，例如 Harry Potter 净系谂下，咁啊可以例如嗰条蛇同埋佢嗰个唔记得表哥定表弟啊，中之间嗰块玻璃就会消失咗嘅咁样。又或者無端白事佢有個唔知姨媽定姑姐係好乞人憎嘅，咁佢就好嬲咧，就將佢成個人漲咗咁樣嘅。 哦，係啊，係。 係啦，佢呢啲係冇做任何儀式㗎，佢只不過諗啫嘛，佢希望有件咁嘅事發生，咁就出現啦。嚇、啊，咁呢一種你哋覺唔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咪似超能力咯？ 哦，嗰呢個直情係超能力嚟啊！因為佢嘅世界入面咧，佢其他嘅角色係做唔到重複唔到呢樣嘢嘅，呢個只係佢。 又唔係喎，佢其他角色其實應該都有呢啲咁嘅能力嘅，只不過咧，佢嗰啲能力可能個穩定性比較低。 哦 ，OK。 即係例如佢某程度上要有一定嘅情緒發展出嚟，佢先至點解會用到咧咁樣？係啦，佢自己平時都好似用唔到咁解，佢發覺。 係呢、這個係一個點講啊？即係。真係有啲似你啱啱講呢個科學超電磁炮咁樣，咁佢可能係一個個人嘅特質嚟嘅，因為喺呢、這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入面，佢亦都有一個用到啲奇怪超能力嘅角色嘅。咁但係佢個 其實我就覺得純粹咧係佢嗰啲儀式魔法咧，就係令到你可以每個即係科學化咗，係每個人都可以用到嗰啲能力，即係你只要有嗰、那個魔法嘅。那個底啦，即係你，因為佢哋嗰度係一般人係冇得用噶嘛，係淨係呢一個有一班人係先至用得到魔法噶嘛。咁、如果嗰班人以外嘅其他唔識用魔法嘅人咧，唔係唔識咁簡單，係直情用唔到啊！你識用都用唔到嘅，即係佢連嗰啲血統嘅人都可以突然間即係出咗一啲係用唔到魔法嘅人噶嘛。 嗯， 係啦，咁其實佢哋咧全部都係有一個。 額外嘅能力嘅啫，只不過啲人係你可以當全部都係有一種超能力，咁只不過你有一套儀式咧，就令到你識得點用嗰啲超能力。 嗯， 係講起儀式魔法咧，即係喺呢個影像嘅創作作品嗰度，都可以增加啲緊張感啊！即係例如咧，嗰、那個魔法師要作法，要喺個壇或者你一段好長嘅咒文嘅，咁然之後咧就，但係咧啲怪獸打到嚟，咁然之後有個刀劍手話：我幫你頂五秒啦，咁你就念完個咒文。即係尤其是你要將佢轉到遊戲咧，咁你可能咧係要嚟打字打啱嗰句咒文，打錯咗又要重新嚟過啦。又或者可能 VR 咁，你要口念嗰句拉丁文出嚟，念錯咗又要重新嚟過，都好刺激嘅。 係啊，類似咁咯，其實 都係啊。 係啊，其實個 idea 我覺得咧就係咧佢如果分咗呢一種就係有一啲咧，即係有一部分嘅魔法咧，嗰個歸類咧，佢就唔係儀式魔法啦，佢咧就係一種咧。只需要嗰、那個用魔法嘅人佢想要出現嗰個效果，咁嗰樣嗰個效果就會出現㗎啦。咁但係嗰一個效果自己本身係即係會唔會有其他嘅後果出現嘅呢？即係例如佢希望有樣嘢會消失嘅，咁除咗嗰樣嘢消失之外，佢會唔會導致有其他嘅效果呢？咁咧就呢、這個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啦。 你可以控制唔到嘅，原來即係佢個結果係。 唔知呢、這個純粹睇你自己創作嗰個故事係點嘅。咁有部分咧就好似可以冇效，即係冇後果咁嘅。俾個例子，呢、這、一個有一套漫畫，好似都係動畫嘅。咩對呢一個魔法史嘅重要嘅事啊？好似係大概咁樣嘅名啦。系啊，咁佢入面嗰啲魔法师好似就系、是、用呢啲魔法系冇任何嘅后果嘅。咁佢哋唯一嘅后果唔系因为用魔法做咗后果，系因为如果佢哋乱用魔法咧，佢哋嗰个负责管理魔法嘅嗰个局咧，就会对佢哋有啲罚则咁样嘅。 嗯， 啊，但係如果佢又未，例如佢如果係未成年嘅話咧，咁又可能係佢個師傅要做一個嘅管理啊咁樣啦嚇。咁、 okay. 但係佢入邊嗰啲，即係根據佢個故事入邊係點嘅咧，佢就啲魔法師全部都係接 order 咁樣咧，就啲人有某啲希望，咁佢哋咧就會用自己嘅魔法咧，就去嘗試滿足嗰啲人嘅希望，但係唔係 exactly 係佢講嗰樣嘢個可能。即係佢未，甚至講唔到自己希望係乜 嘅。啊！但係即係最終都會某種形式。 佢遇到某啲難題啦，嗰、個人咁佢希望有人可以幫到佢咁樣啦嚇，咁然後佢哋咧就可以用即係聽完佢嘅難題之後咧，就用佢哋嘅魔法，即係例如佢唔開心嘅咁佢未必可以完全解決到佢即係生活上面嘅難題啦咁樣，咁但係咧。例如佢又可以變啲花出嚟，即係氹下佢開心啊嗰類咁啦嚇。 有似魔法嘅麻屎屋咁樣喎。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哋就似乎啲魔法，第一係唔係儀式魔法嚟嘅，佢哋冇需要做任何儀式，基本上就係佢諗乜就可以做乜。 哦，咁可能佢 突然間諗住去月球嗰度 picnic 咁樣，咁就真係可以幾個人一就飛咗月球嗰度，然之後就。有仲已經有埋曬嗰啲即係裝備啊、食物啊嗰啲，咁咪可以攤得到可以先嚟㗎。 咁就想問啦，咁佢嗰種力量係唔會用盡嘅，即係會唔會話？ 點解佢真係好似係只要佢係魔法師，好似已經冇個能力嘅限制㗎啦？佢只要諗乜 嚇 就玩到乜嘢出嚟嘅？係啊，唔好問啫，即係呢啲故事本身自己係嗰啲好温馨嗰啲治愈系故事 啦。哦，咁佢。重點就唔係即係魔法嘅。 你唔好問佢點解冇人已經用呢樣嘢嚟到統治世界咁樣啦嚇。即係你可以話佢個魔法協會咁上下嘅嗰一個喺後面好，即係領導人唔可以令佢用佢嚟統治世界嗰度啦，即係互相壓制呢一個 idea 啦。可能你可以當佢係。 通常啲電影都話，即係點解現實上見唔到魔法，都係有啲組織係幫你隱瞞呢樣嘢啊，或者即係幫你。消除記憶啊，或者遮掩。咁但係講起佢 個能量嘅來源咧，咁即係話啊，你話冇可能即係無窮無盡啊，好似玩遊戲，我哋玩啲 RPG 嗰啲遊戲做魔法師，佢都有個叫 MP 嘅 bar magic coin 咁嘅嚇，一路 啊呢一個就發展自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啊，我記得好似係啊發展自本來咧呢、這個 D&D 咧入邊嘅魔法咧，佢就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是你一日咧可以用嘅魔法咧係有限嘅。咁點限制法咧，就係、是、每一個級數嘅魔法，你可能根據你自己嗰個魔法，即係魔法師嘅 level 啦，咁就可以咧就喺唔同級數嘅魔法度用到幾多種。咁你每日瞓覺嘅時候就預備定嘅。 哦，要預先諗定嘅。 係啦，即係你可以用一招 level 四嘅魔法，然後可以用三招 level 三嘅魔法，然後 level 二嘅可能可以用到例如八招，跟住level 1嘅你可以準備20個咁上下啦，咁準備零你用咗就冇㗎啦，你要再去睡覺先可以再預備過嘅。 咦，咁佢即係其實個原理係好似做到話我要使用咩武器，我要掟飛刀。 咁先即係你好似要買定子彈幫啲槍係啦。 擺定落個布囊度先嘅係啦。 係啦係啦，另外一種魔法呢就係你要抄啲卷軸。咁抄個卷軸，每次用完個卷軸呢，個卷軸就會消失㗎啦。 咁係即係任何人都用得嘅個卷軸就係、 是。唔係理論上都係要佢嗰、那個即係佢嗰一個 class 嘅魔法師先用到嘅。 哦，即係唔係話使到唔識魔法嘅嗰啲電視都用 到。卷軸就係啲唔識魔法嘅人都用得嘅，應該如果冇記錯呢樣嘢。所以而家好多遊戲都有呢樣嘢嘅，即係你可以燒張卷軸咁就會 即一次性嘅魔法， 一次過咁就消失咗。但係嗰種魔法師自己本身咧，佢哋製造即係佢要準備定製造啲卷軸嘅。 哦，咁即係個系統好似將魔法同埋即係實體嘅啲刀劍嗰啲都係咁樣去處理啦。 係啦係啦，咁 Final Fantasy 最初第一集嘅時候咧，都有類似咁嘅 system 嘅，佢咧就每一招魔法咧。是有限制用的次數，咁佢係做即係可能做唔到你揀用邊幾種魔法啦，咁於是咧佢就係你瞓覺即係過嗰一日嘅時候咧，佢就會每一種魔法嘅嗰個用量嗰個 stock 就會回復翻嘅。 係，即係好似子彈咁樣，你每晚瞓覺就會插翻滿咁樣咁。 係啦，咁然後你有好多種唔同魔法，咪有好多支唔同嘅槍咁，但係每支槍嘅子彈唔同嘅，即係你射完曬一種唔可以補另外一種嘅咁樣。啊，咁後屘咧就梗係我諗你第一集之後就啲人就發現喂唔得喎，黐線嘅咩？即係我例如呢一個即係打嗰關大佬，咁其實佢明明弱點係火嘅，我啲火魔法全部用曬，但我其他即係風啊冰啊嗰啲全部超多喎，剩翻咁冇理由噶嘛，喺度嘥曬咁樣。 系喎， 嗰邊我魔法師咪用完之後咪廢咗，企喺度做乜鬼啊？咁用第啲又好似冇乜用咁樣嚇。咁、於是咧後屘咧就改咗呢個 M P 就係啦，即係因為全部扣同一個，咁咪全部食同一種彈藥嘅咁咯。 哦，即係任你使用嘅。 係啊，或者你可以諗係由好多支槍各自有自己嘅子彈，變咗做係一支能量炮。嗰支能量炮咧就全部用同樣嗰隻能量嘅，不過就。可以揀射出去嗰種能量咩方式射出去咁樣 咯。嗯。咁、啊哦、因為就講起即係呢個念咒語咧，我覺得好似啲人講話日文念咒語可能會有即係氣勢一啲，點解咧？你知日文個語法咧係佢要交代曬啲事件，即係物件對象啊，最尾先講嗰句。發動咁啊，就唔係話一開始你話我要做咩先再講。 我咁中文你都翻譯到嘅，例如呢一個佢已經講 Slayers， 佢入面超多嗰啲咒語，當年個翻譯都 OK 嘅，就係睇翻佢講嗰啲都係 OK 嘅。當年其實配音佢都中文都做得翻嗰一個、那個感覺、那個氣勢出嚟嘅。 所以氣勢啦、就係。 系啦，系啦，系啦。咁呢個配音問題啊，呢一個咁當年做得到之後就唔知啊，我都冇睇中文嗰啲好耐啦。 咁係魔法咧，咁係即係個來源 力量来源是哪里来的 呢、啊、力量来源这个、基本上就黑魔法、白魔法和包括这个所谓神迹 这三样、嗯啊、一般人以为黑白魔法是、当然黑白相对的好像这样讲首先黑魔法呢就基本上就是能力来源是来自恶魔类的东西的即最少是来自、嗯、suppose 应该来自邪恶的东西的是啊是啊、嗯咁呢就你借咗一啲邪惡嘅嘢咁然後佢俾啲能力你咁然後啲你就用啲能力嚟出魔法咁咗下吓。 係、嗯。即係。 咁、呢個 Slayers 入面佢點解佢係黑魔法師呢就是、因為佢借嗰啲全部都係嗰啲魔族嗰啲尤其是啲魔王嗰啲能力嘅咁、哦、所以呢佢係算係一個黑魔法師嘅。 咁 所以話呢要獻祭呀、啊、獻啲咩動物屍體呀、啊、 啲。係呀呢個就係點解佢用呢、這、一個嗰招叫做啊中文我唔記得咗譯做咩嘅即係台灣我知道點譯，香港我唔記得咗當年佢譯做咩嘅。台灣佢譯做龍破斬嘅呢、這個 Dragon Slay 嘅。咁佢嗰招咧，佢就借呢、這、一個即係赤眼魔王嘅中文當年譯做西伯利刀啦咁嘅能力嚟到出一招係即係基本上係對龍用嘅魔法啦，超大規模嘅。咁如果你用喺呢一個魔王上面咧，咁啊梗係廢㗎啦。佢唔會借能力俾你打翻自己㗎嘛。 嗯。 哦，係。 係啊，佢故事入邊亦都有就係、是、有個咁傻傻地嘅魔法師，以為自己出到呢招好勁咁樣，然後跟住呢個魔王出現嘅時候，佢就走去用呢招呢、這個龍破斬咧，咁就個魔王都笑佢你傻㗎咁樣。我借俾你咯，咪一噴翻落去度咯，即係佢唔係借俾佢放嗰招啊，佢自己放嗰招射你咯。 哦， 啊咁呢個人就連即係基本上連塵都冇啦咁啊。 係啦，咁咪即係黑魔法，白魔法咧就係咪即係自形嘅力量？ 嗱，好多人咧就即刻諗啊，嗱，咁既然黑魔法係借助呢一個惡魔嘅力量，白魔法咪即係咪啲借咗啲神性嘅力量咧？係啦，好自然有咁嘅諗法嚟啊！但係 sorry 就唔係啦。點解我會另外會講仲有神跡呢一個歸類啦？因為白魔法咧好得意嘅咧，就係佢哋係借咗一啲係啊，一係大自然嘅力量啦，或者咧係以前咧你嗰啲人做藥咧，即係呢一個仲未科學咁發達嘅年代啦。咁其實你做藥嘅人，佢都覺得係啲魔法師嚟噶嘛。即係點解嗰陣時獵巫連啲地區性嘅嗰啲？即係藥師都變曬做呢一個被即係你可以話被針對殺死嘅對象啦，就因為佢哋將佢歸類做魔法嘅。 哦，即係佢以為 咁亦都冇唔係完全有錯嘅。你話如果佢借助呢個自然嘅力量咧，咁佢用嚟啲草藥啊嗰啲咁都叫自然力量噶嘛？ 哦，啱喎，係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你話佢係用一個自然嘅力量啊，或者你可以。另外講就係借咗一啲比較中立嘅嘢嘅力量啊，即係例如呢個大自然嘅精靈啊嗰類咁樣咯。 哦， 係啊，咁 咪即係要儲咯，係咪？即係要 又唔一定要儲，你要睇下佢嗰個做法係點嘅樣。即係俾個例子，佢純粹係用啲，因為要整定啲草藥，然後啲草藥買落你度嘅，咁啊，梗係你首先要整定先啦。咁但係有啲佢例如整即係。嗰個精靈出嚟，然後就即係幫你heal嘅，咁精靈魔法類嘅，咁咪即係未必一定要儲咯。 哦，係，因為 甚至可能佢自己嘅魔力都唔使用㗎，佢你跟依作品而定啦。咁例如佢可以側邊有隻精靈喎，同佢傾兩句，佢肯幫手喎，咁樣咁佢咪幫手咯。 嗯，係通常講精靈咧，佢嗰啲特別大嘅魔力㗎。 系啦，系啦，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呢個黑魔法，你同我魔教授啦，咁啊多數咧嗰、那個概念咧就係、是會有後果嘅，即係你要同佢交易嘅，你要俾啲嘢佢嘅，佢有著數先幫你嘅。 哦， 係啊，係啊，咁所以好自然，好自然咧。如果你講到呢類精靈魔法咧，唔知點解咧，亦都好自然俾佢拉埋落水咧，就覺得咧你都係要俾啲咩嘢佢嘅。咁最自然 game 入邊就梗係咁你咪俾魔力佢咯。 哦， 系啊，系好好自然嘅嘅谂法啦，咁啊全部都食 M P 咁啊搞掂晒咯，咁咪即系大家都开心，又平衡到个游戏咁样，咁但系其实就好多时候得出个笑话就系、例如一个游戏本身自己可能魔法师嘅 job 咧， 可能有十種唔同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做到嘅都差唔多，又係食 MP 咁樣，只不過佢叫嗰啲名唔同嘅啫，咁樣。 係，我嗰時玩遊戲通常係你要等佢回 MP 係好慢嘅。 係啦，係啦，同埋有某啲笑話就係你用一個黑魔法師放個火球，同埋你用一個召喚師召喚一個火球出嚟放，有咩分別呢？如果一樣都係食咁多 MP， 即係對只遊戲嚟講係冇分別嘅。 嗯。 啊，只不過是個你個設定上面講有分別嘅啫。 哦，即係佢做多幾種嘅種族俾你，咁好似有唔同嘅陣型啊，好玩啲咁樣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實際上就係你end up 就係你揀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職業咧，得出嘅結果差唔多咧，咁就我點解要睇咁多樣嘢去知道我要用邊個職業咧？咁樣即係當然有啲人就會有啲咁樣嘅疑問嘅。但亦都明白嘅，因為佢哋有例如啲召喚魔法咧，好多時候你可能要去同即係用到啲勁嗰啲召喚獸咧，你就當然同個魔法師嗰啲魔法可能好唔同啊。咁但係你首先要去見過嗰啲召喚獸先噶嘛。咁但係你見佢之前，你乜能力都冇，咁打唔到噶嘛。咁但係啲咁勁嘅又冇理由一開始俾你用噶嘛。咁啊有啲遊戲嘅玩法就係、是、哦，咁你咪同啲渣啲嗰啲嘢，即係。傾掂數先，咁你用啲渣嗰啲去打啲勁嗰啲，咁咪得囉。咁但係呢有啲遊戲就咁咪一開始俾啲基本啲嘅魔法俾你用，咁然後就將佢做到係召喚型嘅，咁即係例如我咪召喚個火球出嚟囉，那個火球喺邊度召喚出嚟㗎？唔知呀，另外一個異界度可能有個火球啩咁樣。 其實我有個問題就好似狐人嗰啲召喚獸，咁嗰隻召喚獸點解佢即係肯俾你去召喚嘅呢？有啲咩好處俾到佢咧？ 都傾掂數噶嘛，你哋係？ 我真係有啲交易嘅咁樣嚇。 有交易嘅，多數都有交易嘅，咩類似呢個黑魔法嗰類咁樣啦，你係有交易嘅。 哦，係咩有集落幾好笑啊？就嗰部咩妖怪手錶咧，嗰隻嘢係咁啊召喚咧，有啲搞笑啊咩喺個異世界佢召喚咗個藍書博去嗰度做嘅紙魔喎。 其實都唔少呢類咁樣啊，都幾 common 啊，我覺得係，即係例如呢、這、一個妖精的尾巴呢、這個 Fairy Tale 嗰套漫畫啊，動畫都有嘅。咁佢入面個女主角係呢個星靈召喚師啊嘛，咁啊召喚啲星靈，咁佢召喚個水瓶座嗰個 Aqua 就成日都係唔知點解係佢例如約緊男朋友啊咩，咁於是咧就要傾一早傾掂數，幾時可以召喚，幾時唔可以召喚佢嘅，你要立曬契約咁樣嘅。 哦，即系 如果唔系就好似叮当同大雄成日都唔知点样用随意门啊，或者要咩嘢 coding 出嚟嘅时候咧，正如就一定充紧量嘅。 系，即系我真系都有默契啦，即系吓，即 系 有啲似打工咁样啦吓。 系啦系啦吓，不过就即系个感觉上就呢一类咧，就另外吓最近一啲嘅轻小说同漫画有套咩？即係自稱為賢者弟子嘅賢者啊，佢就係、是玩呢個召喚師嘅，咁佢就基本上就好似啲嘢任召喚都得嘅咁樣嘅，好似啲即係佢又 claim 啲召喚獸喺後面又係自己有生活過，但係唔知點解咧，即係幾時召喚佢哋出嚟都冇問題嘅喎，咁樣嘅。 我而家好似 D&D 嗰個遊戲咧，話你召喚到幾多隻怪獸係同你嗰、那個咩？差啊，就是有關 魅力值， 魅力值 嚇。啊，魅力值係，但係如果你講 D&D 咧，佢哋嗰啲召喚咧，又係講個 level 嘅問題嘅。你自己本身個即係個能力等級同埋召喚嘅嗰啲怪獸嘅等級咧，係有關係嘅。即係例如你可以召喚長頸鹿呢樣嘢嘅。 哦，係啊。 系啊，咁然後如果假設你係一個唔知好似十五級左右嘅嗰啲可以召喚長頸鹿嘅嗰啲 cleric 咧，你估計可以召喚到唔知四五隻呢一個混沌長頸鹿出嚟嘅。 哦，咁但係如果你召喚一啲高級過你嘅怪物，咁會唔會即係俾嗰只怪物打到自己啊？ 啊，呢個詳細嗰啲我就唔知啦，因為 都有機會嘅，因為。可能有啲其實你根本控制唔到嘅嘢，你召喚咗佢出嚟就會咁噶啦。 即係佢唔會 其實我知道呢樣嘢同呢個所謂混沌長頸鹿咧，好唔係混沌，即係總之係有呢樣嘢咧，係因為網上有套漫畫咧叫 Order of the Stick 啊，咁佢基本上有少少，佢又唔係完全係火柴人咁嘅，咁但係咧佢成個故事就係玩 D&D 入面嗰啲古怪嘢嘅。 哦， 係咪嗰啲漏洞啊，定係嗰啲？ 係啊，即係例如佢唔知 D&D 嗰個 rule book upgrade 咧，咁佢哋嗰啲能力就會全部即係會一齊成天改曬咁樣。係啊，係啊，又或者佢有集咧就係講話佢哋要即係佢哋人數好少，咁但係要衝入個即係有間房咧就有好多吸血鬼喺入邊嘅。 係。 咁佢哋知道自己應該神唔夠打嘅，咁同埋仲要知道好多陷阱啊，咁於是佢哋做咩咧？就係咧召喚一大堆頭先所講嘅呢個混沌長頸鹿衝入去。 係。 咁然後佢話即係咧，首先咧就係長頸鹿嘅嗰個rank 咧好低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好高 rank 嘅 crack 就可以召喚到噶啦。咁但係佢哋個 crack 咧就個 rank 好高嘅。咁於是咧佢一召喚就可以召喚到四五隻出嚟咁樣。於是咧同埋個 HP 又高咧，咁於是就可以用嚟吸嗰啲傷害啊。咁於是就踩曬啲陷阱啊，同埋就係啲吸血鬼打佢哋又唔係即刻會死啊。咁於是就喺度一片混亂嘅時候，佢哋就乘機衝入去可以即係做呢一個 surprise attack 咁樣啦。 数量够多啊，真系 系啦系啦，同埋佢哋点解混沌嘅好处咧，就系唔会俾嗰啲吸血鬼咧 charm 到啊。 哦， 哦， 明白。 咁啊， 佢哋自己都系乱噶嘛，咁啊咁啊。 系啊，即系应该讲喺个 D&D 都好多学埋，好多游戏系统啊，都系嗰度嚟啊。嗰二十面色啊，即系点解好多嗰啲数值。去到最高二十咧嚇，咁 啊即係當年呢一個係 level 二十嘅就個限制 係啊，因為呢個世界上最大嘅即係本等邊嘅多面體 係啊，皮頓力多嚟啦，呢個柏拉圖嘅嗰啲 就係二十面 嗰啲固體係啦係啦係啊，就係其實點解咧？佢就係其實係呢一個每面一樣嘅。嗰啲個體係可以做得到最平衡嘅嗰啲多面體，咁就係呢個多面體就係二十面啊嗰個。 即係咁，如果你話呢個沙船，咁你可能四次嗰個多面體又唔同 嘅咯。咁當然又唔同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現實到咧係，即係你要去買色仔咧，係例如三十面色啊、四十面色啊，甚至一百面色都有嘅。 都做到佢，不過唔係 相等，唔係呢一個係啦，唔係每一面都係 都等，係啦，等邊有係啦， 係啊，例如三十面色我都有一粒嘅，每邊係一個菱形嚟嘅，咁因為佢菱形咧，佢就唔係一個嗰啲正多面體啊嘛，咁所以就當做一個 Platonic Solid 咯，咁個公平性係有少少，即係當然你正常玩你唔會有任何問題啦，咁但係就個公平性係有少少唔啱嘅。 嗯，系，多数都系用手机扎色仔嘅依家。 系啊，咁其实你手机扎色仔已经咩款都得噶啦。一百面色就好得意嘅，基本上一粒波嚟嘅。 系。 波。 系一粒波嚟嘅，咁佢就唔系你平时嗰啲色咁样咧，系即系会停喺，即系好似你咪扎色会停一边咁嘅，佢就唔系，佢就停咗碌之后咧，佢就会有其中入边另外一个波咧就会浮，即系浮喺嗰个入边咧。然後在最上面那個就你看得到是哪一個那把這樣 哦、啊、這麼特別 是啊不過 我自己的一百面色就是兩粒十面色組成的 是這樣比較會好一 點 是啊一粒大一粒小這樣不用慢慢在看個數字是什麼嘛我就看大的粒是這個十面即、就是十位數這個小的粒是這個個位數就行 了即一粒色來的不過是透明大 一大嘅透明，跟住又有第二粒細嘅咁樣。 即係你掉一次得啦，唔使話掉兩次嚇。 係啦係啦，我亦都見過嗰啲好似圓筆咁樣嘅色，有一百面咯，又係一支圓筒形咁樣喺度碌嘅咯。 哦， 好喎咁啊，即係咁佢又講翻魔法啦。咁點解日文咧佢魔法佢叫魔術嘅，佢叫魔術師學會咁樣。 嗱，佢哋咧就分得好得意嘅。首先咧，我哋魔術咧。佢哋基本上係叫奇術啦、啊，或者幻術啦嗰啲咁樣咧，就 illusion 嚟嘅啫，純粹係佢譯做呢個 illusion 應該係。 哦，即係掩眼法嚇。 係啦係啦，佢哋魔術咧就如果例如我哋用呢個 Face Day Night 嗰個世界觀嚟到分別咧，或者呢個叫做 Naluvers 嘅嗰個兩個分別咧，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創作呢個世界嗰個人係呢一個嘅名命名嘅呢樣嘢嚇。咁咧佢咧就係、是、魔術咧就係、是、基本上係科學可以做得到嘅效果嘅嘢嚟嘅。 即係重複做一個動作，即係跳隻舞啊，唱奏文啊，咁啊可以有效果咁。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如果魔法係咩咧？魔法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唔能夠 reproduce 到，即係你唔能夠用現存嘅呢一個人類嘅魔術又好，科學又好，任何方法可以重新製造出嚟嘅。 咁有分嘅。 係啦係啦，咁其實都喺日本度都有類似啊嘛。其實我最初聽呢一個分別咧，就反而係喺呢一個叫做《神龍之謎》啊，香港好似譯做咩啊？《達爾大冒險》啊。 係。 哦。係啦，入邊咧佢就有個角色好堅持呢個魔術同埋魔法係唔同嘅。 哦，即係魔術就有系統嘅，魔法就、 你可以咁樣諗啦，可以咁講啦，即係術啊嘛，佢係一種，係 啦， 同法術一樣係即係。喺術咧就係一種有系統嘅嚟嘅， 學術性 academic 一啲嘅。 係啦係啦，法咧就即係可能就唔係咁 firm 嘅一樣嘢嚟嘅。咁但係魔法深烤喺日本嗰度都係將佢視為一個比較上高級啲嘢咁樣嘅。 哦，咁 即係如果你照用套落呢一個 Harry Potter 到個感覺咧，就係佢哋去學嗰啲就魔術啦。係 啦。 但係咧，佢嗰啲。靠諗就做到嗰啲就叫魔法 啦。哦，即係其實 咁大就當然唔係所有作品都係咁樣分嘅，即係好明顯，例如 Harry Potter 定係冇咁分嘅。 哦，咁咧，即係其實呢啲嘢，即係中國嗰啲都會有啲咩奇門洞格啊、道家啊，或者日本啲隱術啊，又或者西方煉金術，都好似係類似咁嘅嘢啦，就都分唔清楚啊。 類似咯，但係其實亦都好明顯係佢有一部分係你感覺上係比較上係一種熟悉咁樣嘅。 係咯，尤其是話嗰啲即係奇門道教話係咪有啲手印或者咩，即係見咗九個 又或者呢一個陰陽術啊嗰類都係。 結印係啊，即係又係即係好似尤其是狐印嗰啲會不斷咁樣。兩手嗰啲手勢不斷轉嚟轉去咧， 其實有嗰個咩啊，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啊嘛， 冇錯嚇，係啦， 呢一個即係又係啲好成日記錯嘅嘢嚟嘅，啲今次應該讀得啱嘅我，係啊，咁但係咧，佢本身呢一啲咧，全部都係你會發覺越近代咧，你會感覺就喺啲作品入邊越容易揾得到係儀式係嘅魔法原因，亦都係。個理由好簡單嘅，其實就係咧，因為喺嗰、那個即係而家啲人睇作品咧，佢需要一個真實感， 有形象啊，影像化都可以。 唔單止呢樣嘢，仲有佢個真實感其實唔係代表你唔可以有啲唔現實嘅嘢入面，係代表咧你唔可以自己破壞你自己立嘅嗰啲規則。 即係你一定要做嗰個動作嘅，你唔可以話無端端有新動作。做出嚟噶嘛？ 係同埋就例如，我啲魔法可以做到呢類嘢嘅，咁你唔可以突然間話個魔法即係個限制，本來你俾個限制會冇咗咁樣咯。 哦，咁即係都係即係睇落去有睇頭啦，即係有 係啦，你知道做緊乜嘢？破壞自己嗰啲規則咧，你破壞得兩三次咧，啲人就開始覺得個故事好悶噶啦，即係其實。你冇噶，你需要做得到嗰樣嘢嘅時候，乜都做得到噶啦。呢、這個唔限於魔法故事㗎，例如你科幻故事有，即係其他你講呢啲，例如你高達入面無端白事佢破壞自己啲規則，出啲唔同款嘅嘢出嚟，咁其實都係會令到啲人開始唔信你嗰個講嗰啲嘢咯。 係。 仲有一樣分類啊，例如巫術咧，巫師嗰啲同魔法有。是不是有不同呢？通常巫術有什麼詛咒啊，或者那些東南亞那些古毒啊那些。 這些呢，古毒 先讲讲古毒，感觉上咧都系类似有一个仪式嘅， 系即系养啲毒虫啊咁啊。 系啦 ，suppose 咧你个古毒之术系咩咧？就系、是、你将一大堆咁样嘅毒虫，甚至再进一步讲啦，你将佢当魔法咁睇咧，佢可能甚至系召唤一啲异界嘅嗰啲毒虫啊，唔系净系我哋而家现实嗰啲啦，抌晒喺一个煲入边。 哦，咁 佢哋打，打到最後剩翻生嗰只咧，就應該仲要勁嘅毒嚟噶，咁明顯呢個嚟到落毒啦，係啊，咁咯。 喂，你其實聽落，我聽講咧，鯊魚個肚裏邊咧，如果有多過一胎咁，佢都會喺裏邊即係打咗先先出世嘅喎。 哦，係啊，係啊，呢一個叫做嗰啲即係類似佢哋自己嗰、那個嚇、死啦！有個 term， 即係選擇咗先嚇， 係啊， 費 即 係自己 啊嗰類係咯， 弱肉強食噶， 或者要過咗自己個關先，費事你出到去出邊都係唔夠 level 俾人哋打啦。 可以咁樣諗啦，可以咁諗啦。其實唔少動物都咁嘅，但係呢個古毒咧，就我覺得有個搞笑嘅就係、是、咧，佢抗毒性最勁，未必代表佢自己毒最勁嘅。 哦，咦？ 系啦，死剩嗰只应该最毒噶嘛，佢哋嗰个 系 咁，然后呢就系落毒诶诶，佢抗毒性最劲，唔系佢毒最劲。 哦，抗毒性，诶谂起抗毒性，我谂起诶而家好兴嗰啲男主角或者有啲咩魔法无效化系嘛，咁咪抗魔法。 类似咁啦，或者唔想魔法无效化噶，佢毒无效化啊，咁我入去我第啲乜能力都冇噶，我废噶。啊！ 你有 无效化咁啊！你其他嗰啲全部打唔赢我，你哋自己杀晒之后，咁你又打唔死我，咁我咪点死你，咁我咪赢。 我最终嗰个效果就系冠军喎、 啊啊。其实最废嗰、那个，我只不过有毒无效化啫，我其他能力全部打过你咁滞噶，系啊，即系至少毒我一定炸过你噶咁咯，我毒都唔识噶，系啊，冇毒噶咁样系 咯。哦，系即系系咯，要魔法无效化，即系系咯，都系嗰、那个啊。魔法咁舒服咯吓，都有呢个角色吓。 佢个主角咪就系佢唔系净系魔法无效化，佢超能力都可以无效化，即系所有唔现实嘅嘢都可以无效化。咁佢据讲话呢个运气都会无效化嘅。吓，系啊，即系呢一个 吹奖。 系啦，神赐嘅呢个运气都会无效化，所以佢非常之 bad luck 嘅。 哦，系啊，系真系，即系有好有唔好。 系咁，同埋佢如果喺嗰啲儀式魔法嗰啲附近咧，就可能會影響個魔法嘅，咁所以就拱走佢嘅。 哦，係係，咁啊，即係嗰套嘢做好多好奇怪嘅即係魔法同埋出嚟嘅嚇。 係啊，嗰套佢就似乎就係、是、魔法，佢就係一個 hidden 嘅 society 啦。咁呢個叫做 masquerade 啦。如果用翻英文咁樣講法 ，masquerade 係咩咧？其實係一個嗰啲。即係化妝舞會啊，其實應該係照應嘅話就係、是、咁外國就用呢一個 term 咧嚟到講咧，就係嗰啲即係呢個世界我哋平時知道嘅世界以外咧，就有另外一個嘅，即係例如呢一個 Harry Potter 入邊佢哋有個魔法嗰班人啦、啊，咁呢啲人就係、是、個 masquerade 嘅其中一部分咯，又或者例如有啲吸血鬼咁，佢唔係出嚟好公開咁做嘢嘅，佢都係。匿埋嘅，咁嗰佢就係個 masquerade 咯。 嗯，哇、啊，咁有冇話邊隻魔法咧？聽落係最勁嘅魔法咧？即係通常你諗起 fireball 火球咧，或喺 D&D 就係一開始都係學火球先咁咧。 好似好大部分作品都係啊，但係 fireball 以外有可能又有呢、這、一個例如 fire arrow 咁樣噶嘛。即係成日都好搞笑嘅，就係咁兩樣有咩咁大嘅分別呢？咁樣即係 fireball 會爆炸，呢、這、一個 fire arrow 係呢一個，即係一個係高爆彈，一個穿甲彈咁樣啦。我一般嘅諗法就係、是、咁，但係就啲故事入面如果冇講清楚呢，但係佢有兩種唔同方法呢，你就會喺度諗你想點呢？個效果又好似差唔多嘅啫，感覺係 係啊，即係其實 又唔講邊隻勁啲，又唔講邊隻渣啲喎。即係例如呢、這個Slayer 入面佢的而且確就係有呢兩種魔法㗎，我到今日為止我都唔知道有咩分別㗎。 哦，係啊，即係尤其是有啲最近有啲作品咧話啊，如果你話將魔法咧搬落去軍事啊，或者係搬落去古代幫手打仗咧，咁魔法好勁㗎喎，即係佢可以即係已經就算冇導彈，佢可以用魔法 即係幫你嗰件物件附個魔，咁可以用魔法控制佢嘅。 啊， 咁 所以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嗰啲喺網上講啲創作故事嘅人咧，都其實講過話，例如 Harry Potter 嗰啲咁嘅世界觀係唔 make sense 嘅，完全冇可能出現嘅。理由係咩咧？好簡單嘅啫。你如果你自己本身個 masquerade 入面嗰啲識魔法嘅人係淨係得佢哋識嘅啫，淨係得佢哋後代識嘅啫，咁係 OK 正常，你應該可以維持得到嘅。係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個故事嘅設定咧係可以 random 咁樣喺一啲唔識魔法嘅屋企無端白事個細路識魔法嘅。 哦，即係唔一定係血統嘅。 係啦，而且仲有佢哋啲細路咧，如果佢係即係基本上係佢只要諗希望發生有魔法，即係有啲咩古怪嘢啦，又或者甚至淨係發嬲咧，佢都可能會出現啲古怪嘅效果喎。 即係好似 Harry Potter 咁喎，咁啊出事啦！你喂，其實你一個月都頂唔住啦，你咁樣 masquerade， 你一早已經無端白事 random 喺外邊啲咩鬼家庭度出咗個係。有啲即係我哋現實世界會叫超能力嘅人啦，係咪？ 嗯， 係好似 X-Men 咁啫嘛，咪變種咯，突然間。 係咯，一係你就好似呢一個 Man in Black 咁咯，你有班人四圍出去，令到啲人失曬憶咯。 係啦，即係總係會有一個組織，就係要去維護呢個秩序嘅，即係如果。 但係個問題在於你諗下喎，佢失曬憶，你呢個世界如果即係我哋講緊我哋全世界人有70億人。佢淨係 Harry Potter 嗰個年代嗰一屆學生，已經好似有兩三個係即 係 呢啲咁樣嘅普通人嗰度整出嚟嘅咯。咁即係個其實嗰個機會率應該好高喎，出現嗰啲。咁你咪即係全世界好多人不斷要喺度失憶。而家咁黑唔知點解佢擁翻佢翻屋企住喎，平時係即係佢唔小心出事啦。嗱 ，Harry Potter 已經唔小心出過好多次啦。 經常性出事唔係。 係啦係啦，咁你其他人其實理論上就算冇佢出事啦咁多啊，因為佢屋企嗰幾個對佢衰先啦，即係佢有理由嘅，唔知話即係叫做有啲屋企嘅問題令到佢哋唔中意佢啦。咁但係 OK， 你首先佢對佢衰。令到佢做啲嘢，咁其他就算唔對佢衰，佢會唔會有其他人對佢衰咧？ 嗯，即係總之係都 呢個校園欺凌咁，你話佢哋入學都好似係去到中學生咁樣嘅年齡先入學嘅喎，即係啲魔法學校。咁佢 before that， 哇！你完全管唔到佢咁滯嘅，佢屋企住嘅幾好玩嘅，你應該真係一個月都唔夠已經爆曬，即係爆曬自己好多人失憶咁樣嘅咯。 喺度好多係啊，係即係。會唔受歡迎，即係當例如簡單講之前話，如果有超能力，佢知道你心裏面諗乜嘢，你都唔會中意嗰個人啊，你驚到佢點啊？如果佢有魔法，我隨時可以變走咗你，將佢變到做只動物嘅。 你諗咁多啊？你淨係變到好似佢嗰集中我唔知姨媽定姑姐吹漲咗都已經係咁啦。 係啊， 係咯係咯，即 係好危險嘅事嚟。 係啲好危險嘅人嚟㗎，其實佢哋係啦。 是啊，即係所以即係唔係冇原因㗎，佢對哈利波特咁差㗎，係因為即係計時炸彈㗎呢啲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就個感覺上就係到底你嗰個社會如果有魔法，嗱你唔好話Harry Potter 嗰啲咁好明顯有問題先啦，你淨係諗下如果你個故事入面係喺我哋現實世界發生有魔法嘅，你個歷史會點發展先。 我可能科學冇咁進步啦，即係好似 嗱，但係唔係喎，即係如果你要寫個故事係喺我哋好似喺 Harry Potter 咁喺我哋現實世界發生嘅，然後啲人有魔法嘅，咁其實你睇翻歷史嗰啲事件，你就會發現應該每一場咧都其實係有啲魔法 involve 入邊嘅喎。係，即係你求其揾場戰爭啦，你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到底有魔法嘅打法又好唔同嘅咯，即係俾個例子嗰、那個。絕對可憐出口啦， 即係 children 啦，係啊，咁佢哋個意見咪唔同咯，佢哋例如咪唔係即係完全係靠曬戰機打佢哋啲超能力者會喺度，即係喺度飛喺度同嗰啲人互射咯。 係啦，另外一套又係嗰度咩？另一套咩名？終末的咩？嗱係講呢個魔法師嘅後裔咧，即係影響到。 即係世界大戰嗰局面啊嘛。 係啊，其實理論上應該一定會影響到㗎。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佢影響完之後嘅結果就我哋而家嘅結果啦。咁但係你咪要全部要作過曬咁樣咯。咁所以而家亦都好多嘅作者就唔係咁中意咧，就係、是、寫喺我哋現實世界魔法呢樣嘢㗎啦。即係有段時間好多嘅。 系， 因为好易啊嘛，佢乜都唔使谂啊嘛，佢咪总之啊，我哋现实世界嚟嘅，不过系有魔法咁样咯。 但系因为好睇，即系你一啲想象唔到嘅能力喺现实世界出现。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你亦都要顾及就系、是、你如果有 fans 问你喂咁嚟嗰场战斗，咁点解佢嗰边冇用，即系冇用魔法嚟到赢呢场战争啊咁样？ 佢搵唔到识魔法嘅人咯。 咁但係你個問題，你而家個故事入面你嗰個識魔法嘅人嘅數量又唔好用多喇噃。 係啦，又都可能係一啲要某種特質嘅人先識到魔法。咁 係啦，咁個數量又要限制㗎嘛。咁所以呢其實呢就越嚟越多人覺得難，即係覺得麻煩啦，即係尤其是你俾啲讀者問多幾次你就唔想寫㗎啦，係咪？咁所以就越嚟越少人寫呢啲咁嘅故事囉。又或者就算寫嘅咪求其戲寫，例如搞笑咁冇人理你啦。是啊、如果不是的你就要限制得很犀利咯，即係例如你普通世界的人是真係完全用不到，亦都不會無端辦事出了一個是識得的人的，又或者就算他個底是識的，但其實他是都要受過訓練，不是好像 Harry Potter 咁求其諗下就用到的咁嗰啲咯。 係啊，即係要學好耐，即係好似武功咁啫，你都要。 又或者你冇練過，你其實乜都做唔到嘅，你唔會做一啲超自然嘅嘢出嚟嘅，咁你個 masquerade 咪可以仍然維持住咯？ 即係只能夠係男，即係嗰只能夠主角一個人可以有啲咁嘅天生異品嘅能力，一學就識。 啊，主角主角嘅敵人咁啊，就係即係主角 team 啊，或者咁講啊。 宿敵啊，係 係。係啦係啦，咁嗱，頭先大部分都係講緊嗰類係叫做呢、這、一個即係儀式魔法啦。咁嗱，非儀式魔法咪話好難寫嘅，咁其實咧亦都唔係完全冇嘅，咁但係咧一般嘅玩法咧就係、是，佢會好有好大後果嘅。 哦， 係啊，咁於是咧你亦都唔知道會有咩後果嘅，好多時候就，即係例如如果你哦係你好勁嘅呢種儀式魔法，即係唔係儀式魔法，你純粹要用魔法咧，你乜都做到嘅，真係乜都做到嘅，但係之後會有其他後果出現嘅。 嗯， 系。咁一个俾一个例子啦，就例如唔知有，我谂好多人都睇过呢样嘢，但未必知道，可能本来有套咁嘅小说啦，系一只马骝嘅爪， 系猿猴 子 手， 猴子手系， 系啦，佢就系一个许愿嘅用品嚟嘅， 系啊， 哦，系啊， 系啦，系啦，咁啊五只手指，咁suppose 可以起五个愿。 呢、這個就喺呢個化物語嗰度有出現過啦。 啊，咁本好多作品入面好似都係會見過有樣咁樣嘅道具嘅。啊，但係本來嗰度小説咧，其實係恐怖小説嚟嘅。 哦， 佢話將你個願望以扭曲咗嘅形式去呈現噶嘛。如果你 有 講得好清楚， 所以佢係即係例如佢嗰對夫婦，佢想自己嗰個死咗嗰個仔翻生。 系， 然後跟住基本上佢暗示緊就係基本上就喪屍走去揾佢哋咁樣。 嗯， 佢係 咁佢最後用第五個願望嘅時候就係即係希望即係呢個變翻曬原狀咁樣。啊，咁但係就冇講實際上係有冇回復到原狀啊？嗱，咁樣就係啦，係好開心嘅呢啲咁樣嘅。係啦，咁亦都聽過有啲故事咧，嗱我自己冇睇過啦，但係亦都有咧就係、是。佢後果好大，但係你唔知嘅。咁所以，例如你要復活一個人咧，可能會導致好多第啲人死啊咁樣。 係。嗯。 係啦，咁當佢有啲咁樣嘅限制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有好大條道理，你唔係成日用啦。 哦，咁，但係你唔用到，咁咪冇意思咯。 咁又未必嘅，即係當你係喺啲好嚴重嘅故事情節度，你好想寫某啲嘢，佢要做到，咁你又諗唔到點寫，你咪仍然有個工具可以用咯。 哦，即系有个核弹，但系咧通常都唔会揿个掣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必要时你可以揿个核弹个掣，但系个核弹个掣揿咗之后，解决咗你嘅问题之后所产生嘅其他嘢，你嗱又你唔知咩后果啊嘛，咁佢咪中意点写都得咯，即系佢只要有个好严重嘅后果就得噶啦。 系 啊， 咁個好嚴重嘅後果到底係乜咧？咁即係當然你亦都唔可以太濫用呢樣嘢啦，即係你唔可以突然間寫話哦，嗰啲敵人死曬咁黐線啦呢個。 嗯，係。 即係有某啲嘢你知道一定唔會發生嘅，如果發生咗咧，咁嗰本書就變得唔好睇啊咁樣。咁但係呢個用即係你可以話呢啲叫做即係明顯係知道個嗰啲即係明知佢大團圓結局㗎，咁知道佢個人會死嘅，咁嗰啲算啦，嗰啲就即係。作為讀者，你成日諗住呢啲嘢都唔好睇啦。 你寫得嗰啲古仔應該諗住有犧牲㗎啦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類似咁樣個做法咯，即係佢甚至你可以寫得更加誇張，即係唔係淨係死人咁簡單嘅，所以唔會用喺嗰啲地方嘅。咁下次再講過。咁係咁先啦，拜。 拜拜。 拜拜。